传媒报道亦有导弹落在通讯塔和另一间炼油厂附近。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与其相关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两三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几阵骤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晚上气温下降至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清凉，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间中8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6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相信一切都是你掌握吗？ 为何事一早已经见了的事实，为何事一早已经可再去试试，为何事一早受压的既定锁匙，由人业转天意，出送你再决定谁是我，这一秒来决定谁是我， 有没有想过究竟我们的决定是本我自决，还是被控制被安排底下进行的呢？今次石山街尝试了新的拍子组合，去讲怎样才是在做我。作曲 Marston 杨彤，填词郑敏，编曲石山街，监制石山街 Morphy。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石山街善治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家庭医生林永和。 Covid 好翻啦，有唔少人咧仲系即系持续咳啦，或者有啲呼吸困难啊，嗰啲有一两个月都有。咁另外有啲身心上咧，可能都有啲人系情绪啊瞓唔着，多数就随住时间慢慢会好嘅。不过如果有需要都可以睇医生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再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 早晨，时间嚟到清晨6:11，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Beautiful Sunday。今日有我奔晨为大家主持，同大家讲声早晨先。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路。打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风向没理气似雨中，他只知百力去冲，从未多过问，亦从去冲。问夜风踏 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踏破多少波浪和翻土，只能含笑地停步。冲 首先，第一首作品为大家带嚟有陈百强 Danny 嘅作品《有疾风》，亦都同大家讲一讲先。点解大家可能好奇会唔系 Barbie 去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咧？系因为今个星期佢有少少要事在身，需要休息一个星期。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That's why I. 小野丽莎 Lisa Ono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希望用不同的音乐作品照亮大家今日这个假期。好啦，给少少时间大家冲杯咖啡先醒醒神。 一杯咖啡输我倦，杯中那些边打转，像大狂来谈声多飘去，又荡来寂寞。餐厅那边多笑脸，好比满天光千片，有谁甘这思念。一杯咖啡输我倦，杯中那些错在不说话，但仍相对。在餐厅那边，以咖啡多笑在脸，台好景满天，披上盼日光千片，赶走了黑暗那面。明日有谁甘这思念？在餐厅那边，一杯多笑颜，在无尽满天，披上盼日光千片，把书窗铺满我面。明日有谁甘这思念？ 罗文的一杯咖啡有没有令大家醒神晒呢？已经是不是已经刷好牙洗好面迎接今日这个假期？哎呀，不要赖床啦，起 起身啊。 飞儿想寻宝来东欧去，由冰岛为积沉力如玻璃碎，梵高迷倒星星夜心醉，城中飘零景长堪而看得见，曾看过韩剧情戏中雪地上演，找个理由跟你随风走，无用行李在着忆记，全球情侣笑着也哭，上演这幕戏一起搭上机，跟着飞远机是不生气，仍无谓只愿浪费假期，病分失踪最后藏着了伤悲，挽手，找个理由跟你随风走，无用行李载着忆记，全球情侣笑着也哭，上演这幕戏一起，搭上机跟着飞远机是不生气，亦无谓只愿浪费假期，并不失踪最后留着 星期日的心声，有邓丽欣自由自在，自由自在去边好呢？大把选择啦，咁亦当然，刘家抗疫都系一个好选择嚟嘅，买定啲食材，准备一下今日好丰富嘅节目。煮啲靓餸，享受埋今日呢一个假期。 昨夜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一边吃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似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要一起抱进教堂迎娶你。还要共你看每一幅画，挤要得很要和大卫合照吗？再跟你观光 这小酒吧，我跟你分享这啖茶，漫天落霞，还要共你到许愿池，愿你我厮守这辈子，下辈子。 一边吃 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似拍了一出戏。罗马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已手中钻戒戴上你手中，迎娶你。 时间嚟到差不多六点半，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东方航空坠机事故，内地当局确认机上123名乘客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国家应急处置指挥部现场副总指挥、国家民航局副局长胡振刚话，经过连日救援同排查工作，确认机上123名乘客同9名机组人员已经全部遇难。当局通过 DNA 鉴定，已经确定其中120名遇难者身份。后续工作将会继续寻找遇难人员遗骸、遗物以及飞机残骸，妥善做好遇难者的善后工作。广西消防救援总队话，搜寻范围累计超过24万平方米，至今仍然未找到第二个黑盒。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话，目前已经搜寻到同第二个黑盒安装位置较近的一部紧急定位发射仪。波音公司官方微博向遇难者致以最深切哀悼。波音技术团体将会支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同中国民航部门调查这宗空难。政府由4月1日起撤销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不过会对违反规定的个别航线按简化后触发的指标实施熔断机制，由之前的14日减至7日。若果同一班抵港民航机上有3名或以上乘客经抵港检测而确诊，或者有1名或以上乘客经抵港检测而确诊，并有1名或以上的乘客未能够符合第 599H 章下指明的条件，相关航空公司由同一地点抵港的民航机航线将会被禁止着陆香港7日。到访波兰的美国总统拜登在华沙发表演讲，拜登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应该再继续掌权，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扼杀民主，亦试图在邻国这样做，形容这是一场民主和专制的斗争，预期战斗不会在几日或者几个月内结束，各方需要为长期作战做好准备。拜登重申和乌克兰民众站在同一阵线，俄罗斯民众亦不是敌人。拜登说有犯罪分子想将北约扩大，描绘成要破坏俄罗斯稳定的帝国计划，事实上并非如此，表示北约是一个防御联盟，从未计划要俄罗斯的灭亡，但警告普京不要对北约领土有任何想法。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加德满都和尼泊尔外长卡德加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支持尼泊尔更加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意加快推进重点合作项目，确保两国陆路口岸畅通，探讨开展跨境电力合作，丰富拓阔两国经济人民往来，特别是推进跨境铁路项目，建设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助力尼泊尔发挥自身人力资源、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三大优势，分享中国机遇，加快自身发展振兴。王毅强调，中方愿意继续提供疫苗和物资支援，助尼彻底战胜疫情。卡德加重申，尼泊尔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危害中国、损害中国利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几阵骤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晚上气温下降至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清凉，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須互己互人，減少社交接觸。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一家人有商有量， 没事是谈不定的。 屋企嘅嘢唔关我事啊， 好烦啊！ 成日问长问短， 唉，我瞓先啊。 唔使掹整，我哋系一家人。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听住晨光第一线，锡晒屋企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粤剧。徐公十载菱花梦， 乐昌公主欲与驸马再续前缘，却是情意难难全。粤剧名伶龙冠天、邓美玲为大家上演一场经典的破镜难圆戏宝。 演艺盛会粤剧《徐公十载菱花梦》，今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6点37分，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先为大家带嚟一节嘅天气预报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几阵骤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气温徘徊喺24度左右，晚上气温下降至到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咧，星期一同埋星期二仍然清凉，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4%。 思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嘅嘉宾继续有嚟自印尼嘅大学讲师 Vivian。他刚刚飞来香港3个月，就是探望他在香港做事的太太 Cynthia。 好奇一问，当太太知道你要过来探他的时候，有没有叫你一定要帮他在印尼买些什么带过来呢？ Hello, 什么呀？ apa kabar? Semoga dalam keadaan yang sehat. Saya Fabian dari Indonesia, tepatnya dari Jakarta. Ya, tentu ada beberapa hal, terutama snack atau makanan-makanan kecil ya, dengan bumbu-bumbu gitu. Jadi ada beberapa makanan kecil yang Cynthia suka gitu, yang kita harus bawa dari Indonesia ketika saya ke sini. Jadi kemarin waktu saya ke sini gitu juga, saya bawa banyak luggage ya, yang isinya makanan-makanan kecil dan bumbu-bumbu yang kita buat masak di sini. Fabian 话当然有啦，有啲嘢系一定要喺印尼度带过嚟噶。佢话过嚟嘅时候拎咗好多行李，里边包括有 Cynthia 中意食嘅零食啦，同埋印尼先至买到煮嘢食用嘅香料同埋材料。嗱，咁调翻转啦，如果你翻去印尼嘅话，有冇啲乜嘢谂住喺香港买翻去嘅咧？ Ya, biasanya elektronik ya, barang-barang elektronik, sepatu atau beberapa pakaian yang bisa kita beli di sini. Itu karena ada beberapa hal yang di sini mungkin lebih murah dibanding kalau kita beli di Indonesia. 佢话有噶，通常咧会有啲电子产品，或者佢中意喺香港买鞋同埋衫，因为佢话有啲嘢咧喺呢度买会比起印尼买更加平。哇，系咪噶？好想知道你究竟买咗咩战利品、啊。嗱，另外啦，我亦都知道你之前喺香港读过书，亦都喺度生活咗一段时间。嗰阵时仲喺香港增添咗一啲新嘅嗜好噃，究竟系咩嚟嘅咧？ Jadi kurang lebih waktu musim panas beberapa tahun yang lalu ya, kami coba ke Saiku untuk bermain di pantai. Tapi ternyata di situ di pantai yang di Saiku ada tempat penyewaan kayak gitu. Jadi pertama kali kami belum berani gitu. Namun kesempatan berikutnya kami pergi dengan beberapa teman dari gereja gitu. Dan kami coba kayak, ternyata sangat-sangat menyenangkan ya. Jadi tentu kalau nanti di musim panas saya masih ada di sini, tentu saya akan melakukan kegiatan itu lagi. 佢话系行山同埋玩独木舟啊。佢话几年前差唔多都仲系天气好炎热嘅时候，佢嗰阵时咧去西贡嘅沙滩度玩，结果见到西贡嘅沙滩原来有得租独木舟嘅、哦。虽然佢话第一次佢就冇试玩嘅。但是第二次他跟教会的朋友一起去的时候，他终于有机会尝试了。他说觉得这样活动真的非常之有趣、啊。他还说如果夏天我还在香港的话，就一定会再去。是的，我知道很多香港的小岛其实都很漂亮，例如是鹿蛋岛啦。我见朋友在那里拍的照片都非常之漂亮，水又很清、啊。嗯，想起亲亲大自然，望下山望下海，真是咩烦恼都一扫而空。不过都要提翻，记住要保护环境，注意安全同埋做足准备啊。今集多谢晒 Phoebe 人嘅分享，希望你喺香港嘅生活愉快啦。 Jatuh cinta, diam-diam kau pun juga cint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saling mendekati. Perasaan tak bisa berdusta, bahagia terasa sempurna. Kita berdua belum punya kekasih, tunggu apa lagi? Katakan. Perasaan tak bisa berdusta. 时间嚟到早上嘅6:45啦，唔知道会唔会今日有啲朋友仔已经系准备出门呢？如果系咧，都记得带零把遮，因为今日天气都会系大致多云，同埋会有几阵嘅骤雨，同埋最近湿度非常之高啊，所以出门嘅时候亦都要格外小心。头先翻嚟咧，我都争少少跣亲啊！ 车火车中再重逢你，迎着你那似花轻微，难定下梦醒一期。玻璃窗把你反映，让眼睛可一再缠绵你，无奈你那。 带嚟有 Beyond 嘅早班火车。带来有李荣浩的《王牌冤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落雨湿湿呢，不是很愿意出门的关系。你昨天在家看了整日戏，passed along the way. Well,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began to pray. You heard preaching like a call.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正君。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二台话你知。 Ada tetangga yang bilang ke bapakku kalau anggur merah bagus untuk kesehatan. Jadi bapak sudah beli beberapa botol dan rencananya ingin minum sedikit-sedikit setiap hari. Kamu rasa ini ide yang baik? Tidak. Alkohol itu agen penyebab kanker. Tidak ada batasan konsumsi yang aman dan tidak seharusnya digunakan untuk meningkatkan kesehatan. Kalau tidak punya kebiasaan minum-minum, tidak seharusnya memulai sama sekali.Artinya, untuk meningkatkan kesehatan dan menurunkan resiko kanker, kita harus menghindari konsumsi alkohol. Tapi untuk peminum yang sering, dapatkah pengurangan minum alkohol pelan-pelan memperbaiki kesehatan? Tentu saja, kalau mereka berhenti minum, resiko kanker dapat turun terus sampai ke taraf sebelum mereka minum zaman dulu. Jadi, pengurangan perlahan dalam konsumsi alkohol yang akhirnya menjadi tidak minum sama sekaliadalah yang paling baik. Ada banyak alkopop di pasaran. Ini lebih aman daripada minuman alkohol biasa? Tidak sama sekali. Karena kebanyakan, minuman alkohol bersoda ini dicampur dengan jus buah, penyedap, bahkan kafein. Kafein dalam minuman ini menutupi aba-aba indera rasa mabuk. Jadi peminum mungkin minum lebih dari yang dimaksud.Aku lihat banyak alkopop mengandung kadar alkohol seperti bir, antara 4-7%. Beberapa malah mengandung 8-12% alkohol. Benar, kalau ingin tahu lebih banyak tentang bahaya yang berhubungan dengan alkohol, tanya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daftar keanggotaan gratis di sana. Untuk detailnya, kunjungi www.dhc.gov.hk.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Beautiful Sunday。主持 Bobby 林慧。 欢迎继续收听3月27号的 Beautiful Sunday， 时间来到早上7点10分。今天呢 ,Barbie 因为有要事要休息一个星期的，所以由我奔神代班这个时候呢要找我们的 先炸出嚟嘅。萨拉马巴基格先炸， 萨拉马巴基， 萨拉马巴基 Hong Kong， 我第一次讲呢个萨拉马巴基标唔标准啊，格先炸。 咁 嘅上， 拜 见邓万，邓万 系呢一个练咗几耐先？ 呢、這、一个练咗一个朝早啦，练咗一个钟啊，特登翻嚟之前嘅时候练习一下咁啊，即系同大家讲个早晨。咁啊，第一次同格先生倾偈啦，即系亦都要请教一下先。格先生，如果要同用印尼文去同大家打招呼的话，可能第一次见面嘅，咁可能我哋应该要点样讲咧？印尼文， 如果咁啱你同佢见面嘅时系朝早咧，头先你讲帕拉密巴尔咧系最啱噶啦， 系， 因为早晨啊嘛， 啊呢、這个就系早晨。咁如果有冇一啲系可能系同可能系 hello 咁嘅意思嘅？如果如果可能晏昼或者可能其他时间想唔系一定系讲早晨嘅时候，我讲 hello 咁样用印尼文要点样讲咧？ 亦都印尼文个 hello 咧，就系 hello，hello 哦，即系就咁讲 hello 就 OK 啦。 夹同早晨咧就系 hello， 拉麦巴尔。 啊，明白晒， 就咁样啦。 OK， 譬如话系你要问佢 hi，hello，how are you 咧，即系你好咁样咧，就系你应该听过，但系你未用过。 系 阿爸，阿爸， 阿爸， 阿爸，好似你叫你个阿爸咧，但系高音少少咧，阿爸， 阿爸。 嘎 巴嘎巴，阿巴嘎巴 ，Hello，Hello， 阿巴嘎巴， 阿巴嘎巴，有啲难度，我尽量记住佢啦。咁啊，但系亦都想又问下先查先，因为咧成日听到阿格先查，我哋嗌格先查，其实格嘅意思系咪男仔女仔都可以用格呢个称呼噶？ 系啊，佢个意思系哥哥或者姐姐。 哦，哥哥或者姐姐，所以就格先撒咁样。 系啦，系两个都可以用嘅，即系男女都可以用嘅。 OK，OK， 因为我成日咧听朝头早 Beautiful Sunday 听你同 Barbie 做节目嘅时候，即系会称呼对方做格 Barbie 啊，格先撒啦。咁啊，亦都有时候讲起一啲格格嘅意思，就系一啲嘅哥哥或者姐姐都系可以用到 的。都系可以嘅，但系呢个格格咧喺印尼文都有比较有趣嘅，我觉得，因为譬如话系如果你睇啲韩国嗰啲片咧，佢哋通常啲大长辈嗰啲大过佢，嗰啲会问你几岁噶嘛？你如果大过少少嗰啲咧，如果系佢，你会叫佢叫做即系长辈，即系哥哥或者姐姐咁，佢唔会叫你叫佢个名噶嘛？但系印尼呢个格格咧，就好似个称呼咁样嘅，系一个respect 嚟嘅。 嗯， 咁譬如话嗰个我明明知道嗰个印尼姐姐系细过我，好似印尼姐姐咁样，印尼姐姐有时佢真系姐姐，但系佢细过你噶嘛？ 系， 你都会叫佢姐姐噶嘛 ？OK， 系冇错。 系呢、這个格格都系嘅，我明明佢细过我嘅，我大过佢真系好多，但我都会叫佢姐姐咯， 哦、 我都会叫佢格格咯， 都系格格。所以其实见到， 但系佢都可能叫翻我格格嘅。 哦， 两个都是格格的。 OK， 所以一个专称就是无论什么年纪都好啦，叫对方做格格咧，就一定是有礼貌的啦。 有礼貌，好像譬如话你和我啦，当然我细过你很多啦，系咪先？ 是绝对是。 你都叫我格先生的。 啊，明白。所以下次见到出街，不论见到哥哥、姐姐、妹妹、弟弟都好啦，都是叫格格咧，咁啊就是一个最有礼貌的打招呼方法啦。 可以咁樣 講 咯 ，OK， 好似香港個姐姐變做印尼姐姐，你都係叫佢姐姐咁樣，係比較好似 respect 佢咯。 OK， 好啊，嗱，咁啊喺繼續問阿格先生一啲關於印尼文嘅問題之前咧，都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先。咁啊，嚟到朝頭早嘅7:15啦，差不多。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咁樣嘅，大致多雲，稍後有幾陣嘅驟雨，天氣显著转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晚上气温下降至到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然会清凉噶，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色好转。而家嘅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 80%嘅。問下格先生先，即係如果即係今日我哋嘅天氣啦，即係叫做好似幾熱噃，好似都係出去嘅時候咧，大家即係唔好話唔記得帶水飲啊咁樣，可能關心一下一啲嘅朋友仔啊，記得帶水出去飲啦咁樣。咁可能我哋用印尼文又要點樣講咧？ Nah, kalau tahu si Yeni mana ha? Jadinya sekarang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juga ada beberapa kali gerimis dan juga hari ini agak dingin ya, agak adem. Temperaturnya itu kira-kira 24 derajat Celcius di pagi hari dan malamnya baru akan turun jadi 18 derajat dan juga berangin. Dan untuk hari Senin dan Selasa masih juga agak adem dan dingin dan berangin dan juga masih gerimis dan pada hari Rabu ke depan baru cuacanya itu akan membaik. 好，唔该晒格先生带嚟佢印尼版嘅呢一个嘅天气预测啦。咁啊，亦都回到头先嘅问题，今日天气真系都几好啦，亦都有少少开始变热啦，转热啦。有啲热嘅时候，即系可能要记得饮水啊，提自己身边嘅朋友啊，记得饮水咁样。咁啊，如果要用印尼文去问一啲嘅朋友仔，应该要去点样同佢哋讲啊？ 如果是飲咧，就係 minum， 你 要聽到 minum， 聽到呢句 minum， minum。 但係如果食咧，你哋就聽得多啦。應該印尼文個我諗都知道聽過，但係唔識用。抹乾 係， 抹乾就係食， 抹乾就係食， 係啦。飲咧就係 minum， minum 就係飲。 格賓臣，你有冇抄低㗎？我陣間咧下一個三十分鐘咧會。考你噶， 我而家攞支笔抄低紧啊，但系好难啊。minum 系饮啊嘛，我记得系嘛， 系啊 ，minum 系饮。OK， 咁然后食就系咩话？ 麻间 ，OK， 麻间 ，OK， 即系呢啲时候，如果即系同身边嘅朋友或者可能同屋企人讲啦，哎呀，我肚饿咯，想食嘢咯，想食早餐，而家已经七点几啦，想食早餐啦，咁啊，应该系麻间呢一个系点样去运用先可以表达到我想食早餐咁样啊？ 嗱，呢个系比较难噶，因为你就要讲麻间，后面你仲要话系早餐咯，麻间沙拉饭。但系咧就你都系如果系讲麻间咁样，都应该都知嘅话食咯。 哦，好，即系简简单单用一个单字去讲咗佢啦，咁样就可以表达到啦。 想食嘢或者系想食嘢咧，就猫即系想啦。 系猫 麻间。 麻间， 系啦， 好啊，记住先，等我下次如果有啲咩嘅时候，我就可以同啲朋友就讲麻间就想食嘢啦，咁样，咁啊，亦都想格先生去介绍一下，即系呢啲朝头早咧，即系我哋好多时候喺香港嘅朋友仔，即系食早餐，可能都系食下一啲面包啊、通粉啊、一啲嘅饮下咖啡咁啦，咁啊，但系喺印尼方面，会唔会对早餐又有啲唔同嘅要求可能食嘅嘢又会唔同咁样噶， 会印尼个早餐系好丰富嘅， 系，咁啊要用好多时间去做咯。 系通常咧，如果系屋企整唔到咧，系出去买嘅。 嗯， 同埋印尼系有 special 系净系卖早餐嗰啲档口嘅，佢净系卖到早餐大概十一点几，然后就冇噶啦。 哦，咁嗰日就收铺噶咯， 就收噶啦。咁、 okay. 就到时咧就做 lunch 同埋晚饭嗰啲人就继续接落去嘅。咁、早餐嗰啲档咧系好多唔同嘅选择嘅，所以印尼早餐系好玩过香港好多嘅。 最常见嘅印尼早餐会包括一啲乜嘢嘅食材喺入边啊？ 你谂住系可以食晏同埋食晚饭啲嘢，都早餐有得食嘅。 哇，咁夸张，咁系好饱咯，食到。 系噶，所以即系可能系话，唔知系咪印尼以前就朝早要耕田定咩，所以朝早要食得丰富啲，所以有力气，所以就可以做嘢。 OK， 咁但系会唔会话可能分咗？可能早餐嘅时候，可能唔好食。 太多肉啦，可能食多啲蔬菜咁样，定系有肉有菜咁样噶早餐会系？ 印尼人中意食淀粉质嘅，所以系唔系咁健康嘅。就讲真，佢食嘢嗰啲方法，同埋中意食浓味， 浓味嘅嘢系 辣，同埋中意食油腻。 系 咁咧，呢啲全部你早餐搵唔搵到咧？搵到，当然，但系你要食清啲都系你自己选择啦。你可以面包啊，嗰啲麦皮嗰啲。絕對得，因為麵包麥皮嗰啲屋企整得到噶嘛，唔使出邊買噶嘛。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但係你出邊買嗰啲咧，你真係呢啲全部嗰啲都有嘅，同埋佢早餐咧，你要中式嗰啲啊，油炸鬼啊嗰啲啊都有嘅喎。 嗯，油炸鬼都有啊。 係啊，嗰啲有印尼炸得油炸鬼好靚噶。 哦，但係都係送粥嘅用嚟。 新鮮炸俾你，可以送粥啦，同埋印尼人中意油炸鬼嚟點咖啡噶，你仲會冇人哋咁樣做噶？ 我哋點咖啡就真係好少用油炸鬼去點，我通常油炸鬼就點啲粥嚟食就有咯。香港 佢係油炸鬼咧，加埋熱咖啡，但係係黑咖啡嚟嘅，但係可以食得好甜嘅，因為食嘢都甜嘅。 係 油炸鬼，佢即係。炸到即系卜卜脆咁样，浸一浸咖啡，然后就咁样食，几好食噶。 呢一个提议都几好啊！即系大家可能如果想有一啲早餐系有少少印尼风味，可以考虑整个油炸鬼咁啊，加杯印尼咖啡咁样就真系哇一个好完美嘅早上啦咁样样。咁除咗 你会闻啲咖啡咁油点样咧？ 油咁油係咯，啲油炸鬼點落去啲咖啡嗰度都會有，係咯，我就喺度諗，嗰個咖啡會唔會都會變咗好似啊飲落去油多咗油啲咁樣嘅？ 所以咧，通常咧啲咖啡咧飲咗一大半添， 剩 翻大少少，然後咧咁樣點到咁上下，啲咖啡都點到冇啦，就得食。 哦，即係所以就通常喺呢個早餐個流程上面就會先飲咗一大半嘅咖啡，咁然後我哋先開始進食呢個嘅油炸鬼咁樣。 係啦，同埋呢就你要問有大啲嘢食冇？有，直情係啲炒飯啊、辣椒果丁啊嗰啲啊都有喎。 係係係，早餐食炒飯啊？ 係啊。同埋啲炒飯咧係有埋 side dish， 即係有啲荷包蛋啊，有埋啲蝦炸啲蝦片啊，好似係真係都幾豐富㗎。 哦，因為咧 可能份量少， 係 咁多份量冇 lunch 同埋食晚飯咁多， 咁就會 呢啲 咩都有啲咁樣咯， 都可以。同埋有啲人係譬如話係唔係買一人一份，就買少啲，但係買四份 哦， 咁食兩份唔同嘅嘢，所以幾豐富噶，幾開心噶。 哇！呢一個提議非常之好，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因為咧，我對印尼嘅食物咧最熟悉嘅係一樣嘢叫做印尼撈麵啊，有冇人會用印尼撈麵去食早餐噶喺印尼？ 都如果屋企自己煮，我谂会咯。如果出边你几乎买唔到噶，因为出边人哋会整翻再好味啲嗰啲嘢咯。呢、 哦、 个捞面系咪对你嚟讲都叫做几好味下？ 好好味啊！我觉得。 你早餐会唔会食啊？ 我成日喺宵夜嘅时候都会整一个印尼捞面食下，因为即系好似啱啱一个就会够，唔会话太饱咁样样啊嘛。 系。因为如果是印尼那里呢，就是个 size 就是只是整那个捞面呢就好像不够饱这样。 是。 它少又不是太少，多又不够多，所以就一边做，如果是你吃那个香港买的 size 呢， 嗯， 人通常都会加些东西的。 是是是。 变做好像多少少加些菜啊，加些米，好像有些是直情拎来炒一炒它。 是。 那变做份量多少少。咁如果喺印尼咧，你如果系要买一个人份量咧，印尼系有 jumbo 个 size 嘅。 哦 ，jumbo 个 size 少过两包，因为如果你煮两包就太多。 系啊 系。如果 jumbo size 应该系 1.3 份啦，咁样。 嗯，1.3份，咁差唔多啦，啱啱好啦，应该。 那个你讲嗰个捞面咧，系个 size 咧系。细过平时香港烧嗰啲面噶， 哦，系系系系系， 同埋或者系韩国嗰啲，即系证明佢系少啲噶， 系系系系， 去沖涼都輕啲嘅。咁譬如話你係印尼個 Jumbo 嗰個咧，分分鐘係差唔多好似韓國嘅一個面咁樣，我係啱啲嘅個份量。 咁就啱啱好夠一餐食啦咁樣。咁我通常我食呢一個咧就好中意加隻煎蛋嘅。但係如果喺印尼嘅食法上邊，有冇除咗煎蛋之外，有冇其他你哋會比較深水成日會加嘅一啲配料喺度咧？ 會唔會剪啲辣椒落去炒啊？ 哦，加啲辣椒落去炒会好食啲嘅， 切啲辣椒仔，咁、 哦、 就切啲姜葱， 系系系， 炒落去，加少少菜咁样，哦、加埋啲蛋咁样都得噶，因为印尼人中意食辣噶嘛， 系啊系啊， 辣少少。咁你问早餐咁辣得唔得噶？得， 你哋 可以 训练咗食得好辣啊嘛，因为可以。对于可能一些香港的朋友仔来讲，即是加少少试一下，可以看看会不会那个风味又不同一点。那我们转头回来啦，我们七点半的新闻之后继续跟格先生聊天啊。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增加指定检疫酒店供应，以应付海外回港香港居民和外佣的需求。政府将会在下个月一号起撤销对九个地区实施的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并调整从海外抵港的香港居民的检疫安排。由于预期回港的香港居民数目会有所增加，为应付需求，政府在评估社区隔离设施的供求和使用情况之后，决定将13间早前改作社区隔离设施的酒店重新转回作指定检疫酒店之用，额外提供超过4400间房，并开始接受预订。同时，政府亦都要求现有指定检疫酒店开放大约500间的备用房间应付需求。综合而言，将会有38间指定检疫酒店提供合共超过10000间房，比从中国内地和澳门以外地区回港的香港居民选择。政府由4月1号起撤销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不过会对违反规定的个别航线按简化后触发的指标实施熔断机制，由之前的14日减至7日。如果同一班的抵港民航机上有3名或以上乘客经抵港检测而确诊，或者有1名或以上的乘客经抵港检测而确诊，同埋有1名或以上的乘客未能符合第599H 商所指明的条件，相关航空公司从同一地点抵港的民航机的航线将会被禁止着陆香港7日。到访波兰的美国总统拜登在华沙发表演讲，拜登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应该再继续掌权，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扼杀民主，预期战斗不会在几日或者几个月内结束，各方需要为长期作战做好准备。拜登重申和乌克兰民众站在同一阵线，俄罗斯民众亦都不是敌人。较早前拜登逃往波兰的乌克兰难民会晤，被问及对普京的看法，拜登形容普京是杀人狂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回应拜登的言论，认为普京是不是继续掌权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并非由拜登决定。白宫官员说，并非要求改变俄罗斯政权，而是不应该允许普京对邻国行使权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加德满都和尼泊尔外长卡德加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支持尼泊尔更加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加快推进重点合作项目，确保两国陆路口岸畅通，探讨开展跨境电力合作，丰富拓宽两国经济人民往来，特别是推进跨境铁路项目，建设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助力尼泊尔发挥自身人力资源、地理位置和自然生态三大优势，分享中国机遇，加快自身发展轻质，加快自身的发展。卡德加重申，尼泊尔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泊尔领土危害中国和损害中国的利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稍后有几阵骤雨，天气显著转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4度左右，晚上气温下降至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清凉，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最后两三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 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知唔知爸爸妈妈几时生日呢？ 有冇问过佢哋中意啲乜嘢呢？ 有冇了解过佢哋工作系咪好辛苦？ 一家人更加要多啲了解，多啲关怀。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晨光第一线温馨提示：父母关心你，你都要爱护佢哋。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过去记忆，当下怀念，呢一刻记忆犹新。四月二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倪炳郎同你用歌曲细说一个个动人嘅故事。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连诗雅、Jude、曾若华。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莫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心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arbie 林慧。 三月二十七号早上七点三十八分，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因为咧 Barbie 今个星期要休息一天啊，咁啊，所以下星期会见翻 Barbie 噶啦。咁啊，今个星期咧有宾神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嘅，仲有就系格先泽啦 ，Salam Abagi 格先泽 ，Salam Abagi。 我都好紧张啊！每次讲呢一句，我都惊讲错咗啊！会系啊，咁啊嗱，今个星期咧，即系我哋亦都仍然系格先生会为大家带嚟一啲好重要嘅 announcement 噶，系咪啊？ Nah ini tentang perlindungan anak ya. Jadi orang tua yang marah dan memukuli anak mungkin cuma melampiaskan emosi karena ini sebenarnya tidak baik karena hubungan orang tua dan anak bisa terpengaruh dan perkembangan anak secara fisik dan psikologis juga terganggu. Jadi kalau mau menjadi orang tua yang lebih baik bisa cari cara untuk menjadi orang tua yang juga lebih baik. Kalau butuh bantuan boleh ngomong ke teman, keluarga, profesional,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Karena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itu menyakiti bukan cuma orang dewasa tapi generasi selanjutnya dan juga membuat perkembangan anak itu terganggu dan juga kedepannya bisa tidak mampu menyelesaikan masalah tanpa kekerasan. Jadi jangan jadikan anak menjadi korban kekerasan dalam rumah tangga. Sekali lagi minta bantuan telepon hotlin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系啦，咁啊，如果想需要有一啲嘅正能量去扶住自己咧，咁啊，或者咧想保护住家庭，远离呢个家庭暴力啊，保护住小朋友咧，记得咧就打去23432255社会福利处呢一边咧去寻求一啲协助嘅。 Dan juga selain itu kecanduan terhadap narkoba juga tidak baik ya. Nah salah satunya itu narkoba yang namanya ketamin. Ini merusak otak, membuat kecanduan, halusinasi, cemas, depresi, dan panik. Juga merusak kandung kemih, membuat kontraksi kandung kemih, dan tidak mampu menahan buang air sehingga membuat orang terus ke toilet. Jika mengalami masalah penyalahgunaan narkoba, boleh telepon 186-186 atau kirim pesan ke 98-186-186. Jadi jangan kalah kepada ketamin. 系啦，咁啊，记住咧，大家都要远离毒品啦。如果需要寻求协助咧，记得打186186呢一个热线，或者 WhatsApp 咧，或者 WeChat 去98186186寻求协助嘅，千祈咧就要记得远离毒品。 Sedangkan di Hong Kong sendiri ya, karena masih kita memerangi COVID, pemerintah juga menawarkan vaksinasi gratis kepada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3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booking online untuk divaksin d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s atau CVCs atau klinik yang ditunjuk. Juga ada tempat vaksinasi di rumah sakit publik, ada juga tempat vaksinasi yang mobile dan bikin janji dengan dokter privat. Kalau saya ingin menerima vaksin, bisa bikin janji secepatnya. Atau pada hari yang sama di CVC tertentu juga ada tiket yang didistribusikan. Boleh di sana antri, ambil tiket, dan vaksin pada hari yang sama. Jadi untuk vaksin BioNTech yang boleh itu umur 5 tahun ke atas dan Sinovac 3 tahun ke atas. Jadi untuk menerima vaksin ini secepatnya boleh dilakukan supaya bisa semuanya itu mendapat imunitas di publik ya. Dan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系啦，打疫苗咧就系保护自己、保护身边人最好嘅方法啦。咁啊，如果详情就可以上翻 www.covidvaccine.gov.hk 嘅。 Di samping itu juga kebersihan lingkungan dan diri itu penting dan kunci buat memerangi penyakit ini ya. Jadi di rumah juga tetap kita harus bersihkan dan pipa urat juga disiram air kira-kira 1 liter setiap minggu. Dan kalau ke toilet itu ditutup dulu tutupan toiletnya sebelum dibilas. Sedangkan untuk diri sendiri kalau nggak ada fasilitas cuci tangan boleh pakai hand sanitizer ya yang ada kandungan alkohol. Dan juga di luar kita pakai masker senantiasa, kita jangan berkerumun, dan juga social distancingnya juga harus, dan di tempat umum ya tetap kita juga pakai masker ya. Dan kalau seandainya ingin mendapatkan informasi paling baru mengenai cara traveling di luar Hong Kong atau karantina atau yang lain-lain, boleh dicek di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系啦，同心抗疫咧，大家记住要保持个人嘅卫生啦，同埋要保持咧同其他人嘅社交距离嘅。咁啊，详情可以参阅 www.coronavirus.gov.hk 嘅。唔该晒，格先生。系啦，咁啊，亦都去到7:43呢个时候啦。我想讲咧，格先生呢几日咧天气咧湿湿立立咧，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个地下咧系真系好跣啊！即系我都觉得哇，呢啲天气好辛苦啊！真系，你有冇呢个感觉啊？呢两日？ 哇！我覺得咧呢個咁濕個天氣咧，我未試過我噏即香港係 feel 到咁樣嘅，因為咧我以前印尼過嚟嘅時候咧，嚟香港嘅時候咧，我未呢一個天氣嚟香港噶嘛，之前嘅時候有嚟，未喺香港住嘅時候有喺香港玩嘅，但係未見過呢啲天氣嘅，所以咧有呢啲天氣嘅時候咧，我喺度住咗一排嘅時候，我覺得咩事咧？我自己我唔知係因為天氣嘅，我覺得個人咁攰嘅，點解個頭咧赤赤地好似好重咁樣，同埋人咧都覺得好似眼瞓啦，同埋你個身體好似好重， 會啊， 頭好似有少少痛痛地咁樣。嗰陣時我比較後生啦嚇，咁我覺得哎呀慘咯，有冇啲暗病咧？我自己唔知道你點解嚟到香港，我會變到咁樣嘅。 會啊，好擔心啊！ 我真係嗰陣時係好驚噶，咩事啊呢、這個？ 係。 咁后屘你有冇发现，即系可能过咗一段时间啦 ，keep 住成日都周身骨痛啦，好似好唔舒服咁。咁然后就再可能去问一下啲朋友啊，你哋系咪都系咁嘅咧？喺香港嘅时候就会。 我又冇特别去问人，但一年一定我唔知噶啦，但一年一定系唔知道发生咩事嘅，但系我有食药嘅。 Oh. 我系食嗰个止痛嗰个药咧， okay. 之前人哋抢得好劲嗰啲，因为我头痛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扑热息痛啊。 系啦，咁啊，即系 make sense 啦，我又唔知道要去人哋点样去湿嗰啲，我唔知道。 嗯， 我又唔知道因为天气。后屘我谂系第二、第三年我先知道啊。 系。 原来我唔系我有暗病， 系因为天气 咁样。系啦，咁因为啱啊，咁我觉得唔舒服。咁我食咗嗰个药，咁过咗几日，啲天气已经唔系成日都潮湿噶嘛，咁过咗，咁我咪好翻咯，啱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系咯，咁我觉得我食嗰个药咪啱咯。 所以就之后每年你一到呢啲时间就会有一啲药旁身噶咯。 咁但系我谂我第二第三年先知道，原来唔需要食药嘅，唔系呢件事嚟嘅，唔系关于病，系因为天气。但我觉得因为啲人唔适应香港，啲分钟有啲人都系好似我咁样。 我想问一下，以前在印尼嗰阵时，嗰啲天气系咪真系可能一年四季都会干爽好多？冇香港咁样咁潮湿啊？ 未试过呢啲咁潮湿个天气，但系我知道系有啲地方有啲系近啲山嗰啲地方咧系会湿啲嘅，但系湿得嚟系好似唔会好似香港啲墙 啊 会出水啊，咁样未试过咯。同埋喺印尼嗰度咧就唔需要去湿啊，亦都唔需要用嗰啲抽湿机啊，冇呢件事嘅。就后尾嘅时候几日一。差唔多2000年嘅时候，印尼先会有嗰啲一盒盒嗰啲抽湿嗰啲，又里面有啲珠珠嗰啲 咧，嗰啲啊吸湿嗰啲啊。 阵时大概嗰一段时间先系印尼有嗰个 product，但 系 嗰样嘢嗰个产品咧，都系话系你摆喺个柜里面咧，如果有摆啲书啊嗰啲嘢咧，系慢慢同你抽湿。但系抽湿咧，嗰一盒咧系摆成年咧都未满噶。 哦，哇！咁好好、啊、喎，我諗喺香港嘅朋友仔呢，一個季節已經要換啦。我啱啱琴日先喺屋企執衫呢，喺衣櫃嗰度換咗呢啲吸濕嘅 product 啫，一季已經滿曬啦，已經係。 唔止啊，要真係換得睇翻住邊區添啊，分分鐘要換得好密㗎。 係啊，係啊，係啊。但系喺印尼方面，你哋即系除咗用呢啲 product 嘅话，你哋会唔会都有一啲嘅方法，可能令到屋企可以保持干爽啲咁样嘅咧？ 几乎都冇乜特别太湿咯。咁就譬如话系啲抽湿机咧，印尼系冇噶啦， 唔 会有嘅，因为就冇需要嘅。 因为太干爽啦， 都又唔系干爽嘅，因为就如果譬如话系啲柜啊、啲鞋柜嗰啲，你摆少少啲叫做乜嘢啊？啲报纸入去咧就 OK 噶啦。 哦，哇，咁好方便喎、啊！ 或者有啲人咧就中意买炭咧，摆啲炭同埋吸啲味咧都得噶啦。 哦，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有听过。例如可能啲一啲鞋咧，即系可能男士们啲皮鞋咧，摆一啲嘅炭喺入边咧，就会可以帮助吸湿咧。咁等对鞋就可以保存耐啲，唔好咁快，即系因为湿度高得滞，啲鞋就唔系好襟咁样噶嘛。 系，同埋印尼你可以买炭，系大量大量买炭，因为呢度嗰啲好细包包得好靓，嗰度嗰啲你可以买真系好大一粒粒咁样买嘅，系、有得咁样买。我就知道有之前咧有个 auntie 咧，佢觉得佢个厕所湿，厕所一定湿噶啦， 系 觉得佢个厕所太湿，咁佢就叫我妈咪帮佢买炭，咁我妈咪就帮佢买特别多个炭摆厕所，系咁啫， 但系通常 需要。吸湿啊，唔需要特别去嗰度买部机咁样插电咁样吸冇咯。所以因为你话如果系啲天气啊落雨啊咁样，咁啲衫点样晒咧？咁你晒翻屋企里面咁样，同埋咧晒衫嘅时候咧，如果系出边落雨嘅时候咧，你就嗰个摊喺屋企里面啦，屋企够大嘅当然，咁摆喺度咧，然后开灯个灯照住咧，或者系开风扇咁样咧就。干到噶啦！ 哦，哇，好好好！ 呢个香港系做唔到噶嘛，系冇可能。 一定要开抽湿机咯，同埋开咗抽湿机，有时即系好似呢几日嘅天气都唔够噶，真系。 係，咁就係咯，係覺得我初時嚟香港嘅時候就覺得，咦呢啲天氣令到我覺得我自己有暗病啦。 係，但我想 第二咧， 係， 我覺得抽濕機抽出嚟啲水咁多嘅，好神奇啊！ 是啊，嗰阵时我屋企嗰部抽湿机咧，每一日咧佢啲水都会满，跟住每一日都要倒走啲水去嘅，真系。 但我想知道咧，嗱呢啲抽湿机都系比较新啲嘢啦。如果以前嗰啲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冇可能有吸湿机嘅。 系啊系啊系啊。 香港啲人点过噶呢啲咁潮湿嗰啲天气？ 唉，我都唔知啊，即系呢啲咧都要问翻我爹哋妈咪。但系咧，即系佢哋嗰阵时嗰啲咧都系非常之潮湿，但系即系可能有啲乜嘢噏住啊，佢哋都会即系晾喺以前咧啲屋咧好多都有一啲露台嘅位置，可能尤其一啲衫裤鞋。他们就会尽量晾出去窗出面晒，但现在危险，大家就尽量保持一个安全的环境先好晾衫。再不是呢，即因为我们可能香港刚刚转季节，冬天转去春天呢就会比较潮湿嘛，所以呢冬天他们很喜欢冚一些很厚的棉被的，棉被他们就会拿上去一些可能比较太阳晒得到的篮球场啊那些位置，就晒干棉被，等他们即不好咁噏住喺个屋企嗰度咯。咁但系可能你话室内啦，嗰个咁潮湿嘅天气，我谂好多时候即系都冇乜办法噶啦。好老实讲，只能够即系勤力啲去清洁啊，去抹下个屋企咯。咁我头先听到即系格宣仔你讲，即系有啲摆喺屋企嘅炭，原来系可以帮助吸湿嘅。我想问你哋嗰啲炭系可以摆到几耐嘅咧？ 都擺到好耐㗎，因為如果係真係濕咗嘅話，你咪再拎翻去出邊曬下太陽乾翻，咪擺翻入去咯。 哦，即係可以再 reuse 咁樣嘅， 係啦係啦，即係可以再用嘅。 好好喎，呢個好方便，我覺得而家呢一啲天氣，每個人屋企都應該買包炭擺喺度咧。 但係唔夠，香港唔得。 都唔得啊！嗬，你而家屋企有冇擺啊？ 我屋企冇啊，因為真係冇用。我覺得最好都係插電啦，然後用吸濕機咧吸濕啲嘢。同埋直情因為我屋企咧就我媽咪同我一齊住嘅，咁我媽咪係印尼嚟噶啦，咁佢喺香港唔係好多年嘅啫。咁佢面對呢啲天氣咧就都唔係好多次嘅啫。咁我就要成日同佢講，你記得呢啲天氣咧唔好開曬窗，因為出邊好濕，好似咧冇咁濕。咁記得閂窗開機。 甚至乎咧，我而家好衰嘅，唔系咁环保啦。但系因为呢几日咧个天气真系太过潮湿嘅关系咧，我闩晒屋企嘅门窗，有时都会开一阵，即系可能夜晚瞓觉会开一阵冷气，即系令自己屋企室内保持翻干爽少少。咁可能起身嘅时候再闩咗个冷气咁样咯，就会好少少咯。但系即系一出到街咧，我琴日一落楼下已经哇个地下湿立立咧。其实呢啲天气真系唔系好远。出街学格先生话斋，有时真系行多两步都觉得周身骨痛嘅，会 系啊。但系咧，我觉得咧，如果系万字间即系啲雇主啦，如果系你个格格唔系咁熟悉香港嗰啲，你要同佢讲啊，因为用个印尼人个角度咧，呢啲天气出边都唔系好热啫，仲系廿几度啊。咁你开窗咁有空气流通系正常噶、哦，咁啊舒服啲咯。咁啊，啲人咪開曬啲窗咯，但係佢因為印尼人係睇嗰啲幾度啦，但係唔會睇幾多個濕度嘅，濕度佢唔識睇嘅。如果啱啱嚟香港嘅時候， 哦，OK，咁所以 香港係會報兩樣嘢噶嘛， 係啊係啊， 幾度同埋濕度啊嘛，濕度對我嚟講咩啫，我都唔知係咩嚟嘅，咩100% 啊，90% 啊，80%幾，唔知㗎，所以而家我先知道，而家我對我嚟講濕度重要啊！我真係要望清楚，因為你洗衫曬衫呢樣嘢重要噶嘛。 係啊，係啊。 就真係啲僱主咧，真係要同啲價格溝通，講一講咯，濕度重要。咁呢啲人真係點解我哋唔開窗啊？點解要開機啊？定話開？因為你如果真係插咗電、開咗機，但係你開窗冇用噶嘛。 係啊，係啊，因為啲濕氣會不停咁樣入嚟啊嘛。 係啦，咁樣咯。 咁所以 如果真係，啲格格如果真係唔識嘅話，真係要解釋解釋咯。 係啊，亦都如果有啲咩好嘅方法，即係我諗僱主同格格之間最緊要有一個良好嘅溝通啦。即係如果可能你自己有一啲好嘅方法可以幫屋企抽濕嘅，亦都記得要同格格 share 下啦，教一教佢哋點樣啊可以保持室內環境嘅乾爽咧，咁就全屋人都舒服咧，咁大家都心情會好好嘅。 咁都係嘅，心情係會好好。但係頭先咧，格賓臣都講咧，如果行出去嘅時候咧，地下又滑啦，真係我都覺得，咦冇雨，但係點解係咁濕嘅啲地下？同埋即係行路嘅時候要小心啦，又平時帶小朋友出街啊，啲格格或者帶老人家啦。咁就係咯，睇清楚先啦，喺嗰度唔好跌親啦，最重要， 係啊， 急啦。同埋第二樣嘢咧，我覺得格賓臣咧，我出去咧而家咪戴，我哋個個都戴口罩嘅， 係啊係啊。 咁我自己就驚，我帶兩個嘅通常。 係啊。 哇！琴日我出街嘅時候咧，我去嘅時候 OK 嘅，仲係可以呼吸冇問題， 係 暢順嘅。 翻屋企就濕曬啦。 我覺得。一來就裡面嗰個就濕濕地啦， 是 第二咧，我覺得開始咧就真係透唔到氣啊。 嗯，係啊，因為濕度重得滯啊，係。 係啦，好辛苦，就開始覺得係哇氣促啦，開始。咁後屘咧冇辦法，因為行翻屋企嘅時候咧，就嗰段路我真係行得好辛苦，就兩層啊嘛，係口罩，我就除翻出邊嗰一層， 另 一層，咁行慢啲。咁就慢慢行 就好啲咯，所以咧咁多位格格咧都可以即系听阿格先生嘅建议，就系可能戴定多个口罩啦。咁啊，如果出到去嗰个湿度太重咧，个口罩湿晒嘅时候，自己都会好唔舒服，就可以随时有得替换啦。咁啊，今日 Beautiful Sunday 咧，时间都差唔多，最后我要问下格先生一样嘢啦。如果用印尼文讲拜拜系点样讲噶？ 拜拜 哦，都系就咁讲拜拜嘅啫。OK， 咁啊好啦。今日咧要同格先生讲声拜拜先啦，下星期日啦，咁啊就再有格先生同埋 Barbie 会喺 Beautiful Sunday 出现嘅，拜拜， 拜格文森， 拜拜。 束今日嘅 Beautiful Sunday， 带嚟有 Berlin 嘅 Take My Breath Away。